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將一件事講到，我們現在講大耀廷事件，這個香港文革第一惡劣林鄭月娥， 林鄭月 娥就是參與這個的蒙陷香港的一個知識分子的行動，這個是香港自1997以來第一次。第二是什麼呢？第二惡劣，我就會揀湯家驊。 湯家驊 係啦，今日喺 Facebook 裏邊 post 嗰段嘢咧，表面上咧就其實係為特區政府解圍嘅，即係話，你自己走去講埋啲咁敏感嘅問題，你講出嚟引起呢個爭議就應該噶啦。文明社會對於呢啲咁嘅言論就梗係會批評噶啦，咁樣。咁跟住佢就講啦，講一大段嘢啦，就係話，喂，過去啊。好多嗰啲嘅爭取民主人士啊，去攻擊嗰啲不同政見嘅人，咪一樣係咁癲。 哦，即係仲偷換概念添。 係啦，偷換概念，我覺得佢私怨毛啊，開始進入咗。 因為佢過去都俾人攻擊過。 因為佢嗱嘻嘻事件咧，玉潭冤公園賞花事件咧，我哋都欺凌過佢嘅其實。但係之前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嘢欺凌過佢啦。咁但係因為冇證據，所以我就唔會 講。不斷俾人叫佢做十一個啊 嘛。嗰啲我又唔會講 啦。我諗佢一定係懷恨在心。 一定懷恨在心，即係佢意思就係話我俾人欺凌咗咁耐，你呢個戴耀廷又唔出聲， 仲唔道理咁樣係？ 係啦，今次道理你喺度嗌痛，抵你死啦咁。我覺得賤格。點解咧？就係。搬龙门啊！喂，网上俾人欺凌，同政府发表一个声明去谴责，然后走去大学里边发动啲人去要求炒你鱿鱼，同埋追究刑责，系两样唔同程度嘅嘢嚟， 系啊， 性质都唔同。网络欺凌是出源于一些普通市民的诅咒嚟， 只在网络上边留言片言隻语。 你睇我哋 Facebook 留言 吓，经常面对噶嘛。 系啊，或者我哋 YouTube 留言，总会有一些人在度孖孖叉叉噶，咁啊点啫？ 系啊， 系嘛，你咪一笑置之咯。 而家政府是佢打出第一枪之后，差不多每日都有团体系上街踩到去港大，去到警总，去到政府总部。嚟紧礼拜日都好似仲有集会咁样。 咁呢个就系政治迫害咯，我觉得。 不断系去做政治打压，而家系政治打压啦，同欺凌系完全两码事。 网络欺凌同政治迫害系两回事嚟噶。网络欺凌就系话等于同学仔翻去，我唔同你一齐去厕所啊，啲女仔最中意噶嘛，即是你自己一个人啊，咁样小息唔同你玩啊，咁样或者咧就喺你背后自自浸浸啊，唔睬你啊咁。 系咯，我哋呢啲做公众人物或者做网络上面嘅 KOL 或者做网台节目，我哋不断都要面对批评噶啦，系咪？你唔受得嘅咩？咁样系。 但系呢个政治迫害系咩咧？就系、是、出街攞刀斩你啊嘛。 嗯， 系两样嘢嚟嘅，因为攻击批评戴耀廷嘅人，全部都系执掌绝对嘅独裁权力。 嗯， 港澳办。特區政府，係嘛？再到40多个建制派嘅議員，再到呢啲傅振中啊，呢啲紅衛兵嘅組織，踩上去呢個香港大學嗰度，係嘛？今日你見到個6条友，大佬冇個好樣啊，真係，即係好難揾到開工咧。我相信 好難揾到呢3千8角岩岩巉巉， 係全部一齊 咁樣， 係坐埋一堆，係嘛？嗰個話自己同個孫女去飲茶，喺度哽咽嗰個交氣爛到啲氣咧，簡直係慘不忍睹嘅。就算我相信俾多2个饭盒都好啦，其实啲气好心你翻去操下啦，咁多年。 啊，呢啲系咪有冇啲系真心交嚟嘅咧？系 你问而家有冇真心交外国啊？ 唔系有啊， 有嗰啲就系 有啊， 白痴噶啦，我觉得。 我上个礼拜尾，我有个朋友揾我去睇呢个嘅。睇呢個嘅京劇，我第一次睇京劇，坐喺我隔離又中途入場係遲到嘅，突然之間走埋嚟揾我揸手，咦你咪立法會議員咁樣係，跟住我 睇李思燕啊， 嚇 唔係啊，一睇原來、 哦、你先去結婚。 佢自我介紹嗰兩位都係睇京劇，又遲到中場，又要拎個手機出嚟拍攝個現場環境嘅、嗯。原來佢係呢個羅冠聰嗰陣時係去台灣喺機場受襲，俾人圍嘅其中兩個參與其中噶。佢仲好 proud， 我而家受到政府打壓，我被判咗三個月咁樣噶。 佢覺得外國都受打壓。 所以我理解呢啲就係我頭先講嘅，即係咪真心交嚟嘅咧？咁樣 咁啊，真係笨啊！我覺得。大佬人哋喊兩滴眼淚上去踩上去講大，跟住就收工啦，跟住就代水啦。 啊， 你自己就去坐添，仲要 喂唔係佢緩刑， 緩刑啊！ 佢三個月喂大佬好大鑊噶，其實係如果你 隨時一中就要坐噶啦。 係啊， 係 啊，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就真係即係要打探下行情咯。我覺得其實即係坦白講，如果愛國真心交嘅話咧，就真係到而家咧，如果都唔醒嘅話咧，你見到就算聲稱最愛國嘅習帝， 嗯。 佢偉大嘅家人喺邊 咧？你諗一諗呢啲邏輯推論一下，根本真係真係唔係意識形態嘅問題。 熱愛人民嘅温家寶總理， 你睇一睇呢 個仔又喺邊咧？ 即係 IQ 嘅問題嚟，各位藍絲，即係你睇一睇，不斷講話我哋要愛國，要求人去愛國，自己嘅子女可以唔愛國，係 全部揸法拉利，全部揸去外國名牌大學，然後喺嗰度置業，全部都係口口聲聲最愛國嘅共產黨官僚。呢、這個就係大家要面對嘅一個真正嘅事實。呢、這個唔係想像嘅、 嗯。 習近平都頂唔順啊，係嘛？不過佢自己都係， 你解釋唔到嘛？點解個行為同佢口中講嘅係相差十萬八千里？ 呢個全世界唯獨是中國獨有㗎嗱，就係、是、一個國家聲稱係強國，而佢嘅。核心的领导集团里面大部分的亲戚仔女都是在外国。这个是唯独是中国独有的。 因为是不是历史上面都独有的呢、 起码我知道崇祯长平公主就是在北京。是不是原本怎么会有这个帝女花呢但满洲的皇族我都知道住在这个紫禁城里面。没理由住在日本、啊、是晚清崩溃之后那些皇宫才逃亡去日本蒙古或者这个满洲。但是一般来讲以前冇理由掌緊權嗰陣時候，突然間即係等於阿慈禧喺泰國有棟別墅咁咯，大佬冇可能噶嘛！ 你一定係對自己嘅管事係非常之缺乏信心， 跟住 假設 嗱嗱擁啊擁啊光緒即刻去呢個哈佛， 係啦，自己居住嘅地方、自己統治嘅地方、自己管事嘅人民係將會有啲可能巨變，你先會咁樣安頓自己嘅下一步。 又或者係咩咧？唔係巨變，而係佢哋知道咧，嗰、那個政權嘅權力移交係充滿血腥。 嗯， 所有都係呢、這個即係中國式嘅帝制咧，永遠冇辦法解決嘅，就係權力轉移嘅問題。 不能夠和平轉移， 就算以前帝制年代 係冇咗和平嗰兩個字。 帝制年代都好，點解立儲咁大鑊咧？做儲君啊，因為皇帝未死，立咗你做儲君，你就死啦。因為你係所有人嘅 target。 係啊， 所有太子都俾人蒙陷噶。一係就好色，一係就荒淫之餘，仲信巫術啊，又想咒死個皇帝。跟住皇帝又覺得係，點解我死咗輪到佢做？咁啊整啲公仔吉我啊嗰啲咁嘅嘢，結果廢咗個太子，通常都 專制政權。立储，跟住啲权力将会转移喺某一个人高度地集中，其他人就失去权力噶啦，系咪？预示得到，唔单止失去权力，伴随权力以嚟，跟住而嚟嘅名望啊、利益啊，咁亦都系会随之而失去嘅。咁点解唔同你斗生斗死咧？ 嗱，所以我就话嗰个系习近平集权而家最大嘅问题。所以我就话而家呢个咁样嘅所谓爱国阵营里边咧。 嗯 外国真心交就好少嘅，汤家华呢类咧，所谓即系食外国饭嘅人就占多数。嗰、 嗯、 碗饭咧，其实都好多人食下嘅，我觉得汤家华即系其中一类。但系咧，我觉得食饭嘅样不能够太样衰。 嗯， 你话你自己做中间派好，中央沟通泛民同中央好，冇所谓。我觉得个人人各有志，你要走第三条路系嘛？即使呢条路系好少人行嘅，你中意行嘅冇所谓。 嗯， 但系我觉得个样不能太衰，你明唔明？你将一个网上的言论就算是网上欺凌好网上批评好、 嗯、 等同于一个政权的政治迫害然后为特区政府去解围呢、嗯、就手段太过低劣我觉得。你解一系你就不要出声我觉得。是吗他现在讲到就是说抵你死啦出来行预咗要还的啦我被人喐嗰时候又不见你班友吵其实他意思就是这样的嘛。是吗所以我就说这些人呢就是叫做就是第二卑劣啊。即係嗰嚿屎已經核突嘅啦，然後話俾你聽嚿屎好食嗰個更核突，係咪？而家就係咁啊！第一個屙篤屎嗰個叫林鄭月娥，然後跟住佢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好食啊？咁樣就係咁嘅情況。 佢就喺隔篱曼打罗咁样系去。系佢继续即系唔系明古安啦，打得好，打得妙咁样，打得呱呱叫咁样，系再打多两锤咁样，系佢做紧呢啲嘢啊，系。 同埋嗱，我觉得有个你估共产党嘅 end game 其实系想点？ 而家好多人都系担心系真系为廿三条做一个铺路吓，咁啊对付完一个，跟住第二个，跟住第三个。今次对戴耀廷咧，确实对我相信对学术界啊，系即系带嚟好多人即系将会有襟声嘅效果。即係個寒蟬效應咧，係要即係全面收拾呢個學術界嚇，揾佢嚟係去做一個嘅祭旗，好似戴耀廷咁講咧，殺雞儆猴，佢就成為嗰只被殺嘅雞。 嗯，嚇嗱呢個廿三條就我估嚟嘅啦，應該亦都係好辣添。 嗯， 因為阿譚耀宗講嘅所謂結束一黨專政、抵觸基本法，其實佢將佢廿三條要處理嘅嘢咧，就每一次通過呢啲嘅所謂政治鬥爭咧， 係 將佢宣之於口。 越收越窄， 即是说廿三条会处理结束一党专政的问题。所以我成日都说泛民不要再盼望，不要再幻想可以跟中共沟通然后得到这个普选。他要收你皮的现在是。即是说收支联会皮是已经是他的 agenda 来的。 提上了议事日程。 即是说结束一党专政将会是廿三条，都是第廿三条成为刑事罪行的一部分。其实是。你看谭耀宗一生谨慎。我哋同呢條友睇佢哋做從政咁多年，佢點會係何君瑤嗰類人咧？絕對唔係，佢一定係要收曬收到足，仲要講俾佢聽，叫佢做嘢嘅人係佢好信得過嘅上級領導嘅黨裏邊嘅權威嘅人，佢先至會咁樣講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佢 咁，但 係 我哋點解 就係咁樣做？ 點解又解讀喺佢講完之後，又有由其他嘅人，即係都係嗰啲建制啊、保皇啊、左口語啊，又話啊呢、這個唔係北京嘅一個官方嘅講法咁樣咧？ 個原因咩咧？佢仍然要去統戰而家嘅泛民嘅兩大政黨，民主黨與公民黨。當然你話佢廿三條佢夠票過嘅， 係 我覺得係絕對夠票過。 如果夾硬嚟，一定過到。 係啦，但係如果佢係要令到個樣冇咁衰嘅話咧，佢就一定要喺呢段時間裏邊去 engage。所以我話嗰30,000元絕對唔會係林鄭自己揞出嚟，亦都唔係話因為人性化嘅表達，林鄭呢個人係冇呢啲嘢嘅。係佢係一個機械人嚟嘅，佢冇呢啲嘢。咁所以呢個一定係一個政治任務。泛民嘅朋友，你聽清楚， 係 即係話。未来的一年是相当凶险，你只要行错一步粉身碎骨， 是 真的，即是说他要理真的时候，他就要先孤立激进派，即是那些什么议会阵线，社民联， 自决派， 社民联一个都没有， 进步民主派，可能是 公民力公 人 民力量，再一件他要拔住的就是公民党民主党。咁樣嘅話咧，喺成個廿三條立法嘅戰役裏邊咧，佢立於不敗之地，包括喺輿論上，然後開天殺價，譚耀宗批鬥戴耀廷就係開天殺價嘅一部分啦。然後落地還錢。咁樣嘅話，大家做好做醜，係通過咗佢啦。咁 你嘅意思即係話要將公民黨同埋民主黨轉化成為一個花瓶 ？Yes， 即係話嗱，我廿三條本來就要收你支聯會皮嘅啦。就要將結束一黨專政列為刑事罪行。咁好啦，譚耀宗就行嚟行去，突咗把刀咯。跟住就有隻和平之手湯渣華、林鄭月娥之流，包括律政司鄭若驊同你講：如果你想條法例唔好咁惡劣嘅話咧，都得，你要支持咗個框架嗰、那個主體法例通過先。 跟住其他嘢慢慢執。 嗱，但係記住，主體法例一通過。佢 schedule 裏邊嗰啲所謂第屬23條立法裏邊嘅禁止叛國顛覆嘅罪行，佢隨時可以加上去。 係， 佢夠票嘅話就可以加上去。佢主體法例一過咗，所以我就話而家呢個係一個相當風險。其實別無選擇，你問我根本去到而家呢個局面，胡志偉好，李華明好，諗都唔好諗，別無選擇，只有咬實牙根就係對著幹嘅啫。根本冇得唔到個政治形勢，唔到你揀。你不要以為好像湯家驊那樣你厲害過其他人，是沒有的，共產黨算無遺策，他有權力有情報，竊聽的又有，什麼都有，滲沙子滑長腳，什麼都有，是是，你根本你的對手和你是完全不相稱的，力量的對比是完全不相稱的，那你怎麼打呢？如果你不是跌埋心水對著幹的話，是沒得打的，其實他一試到你一動搖的話， 你的政治决心不够一求和的话呢、以我理解的共产党就会全面进击了。 再进一步。 更快更狠。更快更狠。当你在23条立法这个问题里面稍有动摇，包括类似梁耀忠那些讨论下这个结束一党专政的支联会立场、即死，我告诉你、是没得谈的。其实现在的政局表面上好像由林郑出来去吹和风、其实是比梁振英年代更凶险。梁振英年代你反而没那么多幻想嘛， 他是面里藏针的，是背后其实就是拿着把刀的。 喂，梁振英就是他拿着把刀周街行嘛，同阿 癫佬咁样，我卖你啦， 系啦， 你有足嘅警觉性，你会避开。 望镜见到阿李兆基同阿志雄哥两个揸住把刀喺度周街劈友噶嘛， 仲可以走埋去铲低佢。咁但系而家唔系，林郑笑骑骑喺后边就攞住把刀。 唔系啊，佢仲要搭住你膊头嗰阵时候，然后呢只手攞住把刀。 系 佢喺民主党晚宴嗰阵时候，基本上同整治戴耀廷同一个人嚟嘅，其实系系、同一个人，嗰下先恐怖。 系 即系话佢一面笑住对你，就系话香港我都想大家放下成见，大和解。另一方面就喐戴耀廷。 系我系同你和解啫，喺现阶段，将来唔知道。 喂，所以你我就话六八九反而易防啊嘛。一条友懒有型，揸住把刀周围行，系人都知佢傻噶啦，系咪先？佢亦都做唔到嘢啊，所以共产党五年赶佢走系有原因噶，因为你嗌通街啊嘛，你做嘢，即系等于讲社团。自投派你出去劈友，我要攞铜锣湾阿浩南呢条街嘅泊车仔，你帮我搞掂佢。好啦，你都未做嘢，已经周街讲，我下个月就会搞掂阿浩南噶啦。 就好似乌蝇咁咯，旺角卡唔到乌蝇咁， 周围同人讲， 系啊， 系嘛？ 但共产党系目标为本嘅， 咁你就真系唔想做嘅啫。如果你周围同人讲，仲要揾阿冯伟光出嚟周围同人讲，我而家下个月我就搞掂佢噶啦，咁样，所以佢聪明嘅。他搞学院，你看他搞到咁捞事，搞到水哚哚，喂，唔使去搞咯。但我就话林郑系叻噶，我觉得真系。佢一方面佢识得对冲，立住边啲人，摆个罗志光入去，罗志光再立住李华明啊呢啲，系咪喺派钱里边又听下你意见，整色整水。然后咧，另一方面咧就将共产党最辣嗰啲完全落实。喂，大佬，佢喺习近平里边赢晒，我觉得 系同步地做。 所以点解李慧琼班友开始有葡萄心态就系咁嘅原因，就因为佢哋会变成系习近平嘅即系不受重用嘅一个。 我都有啲直接能够下指令，仲仲系如实执行到加零一嘅特首坐喺度啦，咁仲使乜？ 我使乜你班友咯，系咯？ 建制派保皇党为我保驾护航啫，根本唔使你保驾护航，我哋系执行当中啦。 系啊，冇意思 嘅，咁样系 冇意思嘅，已经系。但我觉得他今次的目的除了23条立法之外是针对风云计划。 哦，他是担心2019。 我觉得是 target 戴耀廷有关的。如果那个论坛刘慧卿有去，是吧，其他人都我不知道台湾那些学者有没有发表一些很激烈言论。是吧， 不知道刘慧卿还有两个学生代表的。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是不是周树峰也有去， 即系中大嗰、那个， 中大嗰个好似系啊，我睇系有两个学生代表都有去噶，系即系文汇大公系报过一日，咁啊跟住冇再揼啦，不断揼嘅都系戴耀廷啫。 所以 刘慧卿冇报啫嘛，刘慧卿 人令人以为刘慧卿冇出现过喺个论坛嗰度，真系惨我啦！如果刘慧卿， 大家唔好忘记喺十几年前，刘慧卿喺台湾都曾经讲过，即系对台湾将来嘅想象噶，咁样系嗰阵时都曾经嗰阵时嘅官媒都有啲反弹。 我 谂卿 姐睇白都要抄翻喺笼底抄翻嗰件 spaghetti 嘅吊带背心裙出嚟， 点解刺激下中共？ 刺激下中共先至有上到报纸可能。如果唔系，你谂下而家戴耀廷揼足咁多日，刘慧卿提都冇人提。 点解会咁样两个完全唔同嘅对待？ 咁咪扣紧民主党嘛？ 哦， 所以我就話全部都係其實係政治嚟嘅，你問我冇所謂關於佢講乜嘢。但係歪戴耀廷咧，我覺得除咗係要再炒翻起港獨，然後為廿三條立法造勢之外咧，我覺得亦都係一箭雙雕。因為你到而家喺佔領運動之後，你諗翻轉頭眯埋眼，到而家鍥而不捨，同共產黨仍然困緊嘅得佢啫。 係。 事实上是 仲系一次又一次利用佢自己嘅政治智慧推陈出新，有唔同嘅计划，系不断执行当中。你 不停去困，仲要 不断系。 所以我就话你不能够少，即系睇少呢个大妖啊！我成日都话真系， 除了宗教信念之外，我想不到什么原因，真的。 现在好像说托孤，如果他说计算的时间，如果万一这个占中九子的法律的司法迫害是继续的话，计算埋审讯期是刚刚去到出年的年中，他就有机会是要面对这个刑法啦、审讯啦、入狱啦，这样就想着将个风云计划之期交给欧乐轩。 我觉得我都私底下同佢傾過，其實我覺得佢哋陳建文啊都心中有數。其實呢個今次呢個煽惑他人煽惑罪咧，就係一個網嚟嘅，即係話以往咧喺基本普通法裏邊嘅刑事舉證嘅責任咧，譬如我教唆他人行劫咁啦，假設你又 establish 咗我教唆你，而你去做呢樣嘢係因為我教唆咁嘅關係。但系咧，今次煽惑他人煽惑咧，嗰個舉證嘅門檻係相當之低嘅。就算我寫一篇嘢，係唔需要有任何嘅 correlation 證明我睇完你嗰篇嘢而去做佔中或者去做呢個掟磚， 只係需要證明你曾經寫過 呢啲嘢。你曾經寫過一篇嘢叫人做呢啲嘢。所以我就話嗰個舉證門檻係好低，量刑起點兩年。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係。即係大家心中有數，即係我有啲人，我會覺得無論佢犯咩錯處都，我都會尊敬佢。有啲人笑啊，戴耀廷話戇居啦，連林寶華呢啲組織嗰啲咁嘅座談會你都去，你明知佢係呢個反共之餘都係綠營噶啦咁樣。咁嗱，我覺得戴耀廷係一個好，我覺得佢係一個幾 pure 嘅人嚟嘅，即係佢冇我哋諗得咁複雜嘅呢啲嘢。因為始終我哋係一個政圈裏邊打滾嘅人，佢真係一個學術界裏邊嘅人。所以他亦都冇諗過呢個台灣反共救國團係咩背景啊，做啲咩嘢。而我相信，就算無論呢個團體咩背景都好咧，實際上戴耀廷所講嘅嘢係絕對冇問題。 係，你睇翻佢嗰個前文後理嗰個語境嗰個討論， 係啊， 原封不動擺翻出嚟，你係揾唔到任何一句係話佢推動港獨嘅喎，呢個完全係屈 嘅。台灣嘅組織佢哋有自己嘅 agenda， 呢個亦都係事實。係咪？佢哋嘅 agenda 係咩咧？就係要再一次證明。俾台灣人睇一國兩制係必死，係冇出路嘅。但其實呢個唔使台灣人證明，我哋香港人 我哋幾任嘅特首已經證明咗一次又一次。 我喺呢個台已經講咗五年啦，證明一國兩制係 permanent failure 嘅 system， 係永遠失敗嘅制度。咁樣嘅話咧，我覺得就即係呢個就係戴耀廷咯。我覺得正正因為佢係單純，我覺得所以先至可以承受到咁大嘅壓力。如果你係一般人，我都係頂唔住。真係嘅，一般人頂唔順嘅，我覺得。所以我係即係我唔單止係支持佢，其實我係即係我係好尊敬佢。即係我覺得要做到咁樣係唔容易嘅，真係。特別你見到2014一路 係啊， 步步進擊， 係冇停過嘅喎， 係對對佢啊，係冇停過。係 啊， 但係跟住佢每一次都還拖嘅嘛。 係啊，你諗一諗啊， 上一次雷動， 2013年1月。好清楚啦，就信報第一篇文，深水炸彈講話佔領運動，如果有一萬人，咁就即係希望可以達至到雙普選，爭取到個目標。2014年嚇，咁啊真係佔中啦，12啦。 之前仲有雙討日啦，幾次雙討 日 啦， 做咗一個好龐大嘅即係 deliberative democracy 嘅呢個咁嘅大實驗啊，超級大實驗，香港歷史上面民主運動上面未有嘅啦。2015年真係即係。占领运动其实就是沽票，为民主派在立法会里面是团结地投下了这个否决的票。跟住去到2016年是发生什么事，就是他构思了很久的这个雷动计划，去解决或者尝试去触碰民主派碎片化这个这困难。 同埋建立一个的对抗党国选举机器 的 一个。 系， 亦都系執行得到嘅計劃啦。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係執行得到嘅計劃。 系啦， 唔係老吹嘅。 而差唔多同一時間，佢就再推出呢個風雲計劃。 咪咯，我就係話大佬， 就 係 睇住2019年，你睇一睇每一樣嘢，佢係冇停過，即使面對呢個打壓。 2014、2015、2016、2017、2018， 系 呢五年嚟，你問我，我是但做一樣，我都於言已足 啊。 大佬，佢做咗咁多樣嘢，而仍然可以，所以共產黨係要消滅戴耀廷係有原因嘅。我覺得， 因為佢有政治影響力，佢有， 同埋佢已經累積咗足夠嗰個嘅 respect 啊，啲人對佢嘅尊敬。 係啊，你睇一睇風雲計劃，佢落個區裏邊18个区走勻咗16个区，係去開好多次嘅會嘅，而佢好利用佢自己本身嗰個位置，既不屬於所有嘅政黨，又有學者曾經發起個佔領運動，而家亦都面對司法嘅打壓，呢個超然嘅位置去嘗試做一啲。 黏，即係嗰啲叫咩黏 合啊， 黏合嘅一個作用係去推動呢個風雲計劃，去補足而家民主派依賴嘅民主動力嗰個協調機制嘅不足，仲要去撈翻曬嗰啲散運組織翻嚟喎。係 嗱，呢個我覺得係真係唔容易。我哋喺民主黨派出身， 嗯哼， 亦都係即係喺政圈咁多年。 嗯、 坦白講，大哥心太多的事，係、 嗯、 咪？政黨各自利益算盤，呢、這個即係好正常。 有多山頭 係啦，山頭多，私怨毛多，大家都明白。正正就因為戴耀廷一個，即係有啲人就覺得佢傻仔，但正正亦都佢係一個即係不計自己個人利益嘅嘢，所以佢先 achieve 得到，你先服佢啊嘛。有啲人，如果你話由某個政黨牽頭就唔得噶啦，我覺得。 你睇下你約會你都約唔到， 約會都約唔到， 起碼佢約到會喎，呢、這個好難得嘅喎，仲要唔單止開約到會喎，係可以有個對話，有個 dialogue， 唔單止有個對話同埋 dialogue， 係有 response 啊。是真的有互动，同埋咧系将会实践而落实，呢个先至系难。而呢个落实系会带嚟真正嘅一啲嘅改变，嗰个选举结果嘅改变。系 嗱呢个，我觉得对共产党嚟讲，唔系话因为戴耀廷有啲乜嘢嘅激进嘅思想，我相信佢亦都理解戴耀廷系一个咩人，佢嘅政治理念系乜嘢， 系 绝对唔系佢哋而家口诛笔伐所讲嘅提倡独立。佢哋最唔 comfortable 嘅咩咧？包括泛民。就是因为戴耀廷这类人干扰了过去二三十年来共产党和香港民主派打交道的方法。你想回头，当时2010年促成了这个中联办和这个民主党达成的政改协议之后，大家当时也有一个假设，那个是一个中途站，然后就有一个过渡方案， 路径依赖。 然后张炳良地提出的路径依赖就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在当时的普选联里面是有这种想法的，包括陈建文本人。然后就去到什么呢？去到2012呢，就可以将那个提名委员会变成选举委员会，争取一个低门槛。你问卿姐她都接受的，其实一个低门槛，不是公民提名。好了，当占中这个理念一出来那一下，就將泛民和共產黨某種程度的共識徹底打破，責任不是完全在共產黨的，我覺得，因為民主派亦都是見風使利，他覺得哇，雙學這條線越熬越勁，當時他們熬公民提名嘛， 是啊， 你記不記得 真的熬到喎？ 商討日嗰陣時係有幾個方案 嘛？2014年嘅6月22日透過。是不是30,000还是40,000人投票？ 30多萬人，我记得是。 很夸张的那次是。 但真正摆街站去拉票的是商学嘛。 是啊。 是真正去 sell 公民提名方案的。 到最后得出来的三个结果，三个方案都有公民提名。 好了，到公民提名进入了去变成这个香港这一边的共识的时候，本来想着跟中共妥协换取鸟笼民主那条路此路不通。因为那个底线已经距离太远，本来就是说你接受某种程度的筛选。所謂一個鳥籠式嘅，即係將嗰個提名委員會變成選舉委員會。而家只係傾緊究竟得到幾多票出閘啫。應該就當時已經收窄到咁嘅地步，即係共產黨同泛民嘅主流政黨，當佢收窄到咁嘅地步，而家突然間俾阿戴耀廷一搞散曬，跟住就釋放咗呢個嘅所謂嘅佔領運動嘅能量出咗嚟，就是、一個民間嘅崛起嘅一個咁樣嘅社運嘅模式。嗱，社運模式嘅好處就係佢可以吸引了很多人參與，因為他開放。個壞處是什麼呢？沒有談判對手。你問老共，他同一個談判。 因為沒有大台。 沒有大台，戴耀廷都不是大台。 不是 physical， 真的有個台，有人拿啲麥上去講嘅嘢。 亦都沒有代表性。 是做得到決策，真的能夠真的領導到個運動。 亦都沒有代表性。因為戴耀廷知道他一 claim 說我代表你去跟共產黨談判，即死。所以就進入了一個這樣的局面。好了，這個運動一路演化成为拆大台、本土运动等等，表面上头嗰一两年，呢、這个所谓嘅占中运动好似升，即系升势沉寂。但系咧，戴耀廷就锲而不舍，喺冇人理会底下就走去搞佢嘅雷动计划。呢个系抢夺紧泛民政党喺选举里边嘅影响力啊嘛。即系话我可以左右到啲选民去拯救欧乐轩，而放弃邝俊宇嘅。咁你政党有咩意义啊？ 你政党由上而下处理派出有几多候选人，去令到民主派碎片化情况减到最少。你哋唔听啊嘛，好，我就雷下边嘅选民，由下而上去抗衡。 嗱呢下 你做决定喎，喂大佬，呢个系 即系上一次搞弯普选就插眼，今次就打鸡心。 就是一拳窝落去，就是说喂，我参加政党为乜啫？只要我勤勤恳恳跟住林卓廷揾食，慢慢挨上去，到林卓廷退休，我就是新界东嘅排第一嘅名单，民主党名单，咁我咪可以接林卓廷个位咯。咁但系好可惜，大家都知道啊，林卓廷而家都系咁后生，到林卓廷退休，跟住佢嗰条友咪一样系白晒头。所以呢个系一个比例代表制下边咧，令到政党碎片化，而令到政党反映唔到民意嘅原因嚟嘅，因为佢只要攞住几万票已经得啦嘛，佢唔需要攞 majority 咁。好啦，戴耀廷第二下打完鸡心之后，第三招踢牙音，就系呢个风云战士。风云战士就好啲啦，吸收咗上一次打鸡心嘅经验，因为上一次啲政党争到佢不得了，因为佢累死咗阿李卓人， 咁啊唔止陈 淑庄累死埋你， 何秀兰咁啊， 真系为咗抢救阿 Fernando 同埋 阿陈志全， 陈志全系啦，就整死埋你添，咁啊。 不过我冇怪佢啊，我完全唔。 不其实你系最好嘅，你一路都系同阿最支持阿戴耀廷嘅风云计划。 我觉得因为理念上呢个系真系帮到手。将碎片化最坏的情况避开了，你想想是没有可以再坏得过碎片化带来对民主派就是那个瓦解的破坏。 但你总要有一些类似戴耀廷啊、绿头老师啊这些人走出来，我觉得。就是这个今次搞民主派初选。 仲有郑宇石啊，郑宇石都系赵家贤，赵家贤同埋郑宇石两个都系居功至伟啊， 系即系你总要有啲咁嘅人出嚟，所谓正路、正派、正气嘅人，而唔系话古古怪怪喺度搞自己私利嘅人。好啦，跟住喂，坦白讲，如果风云计划唔系踢中要害，共产党使鬼用尽咁大嘅力去打一个副教授咩？你睇下，完全 out of proportion 咯，今次。林郑月娥连个政治贞操都出卖埋，都要走去揼呢个戴耀廷，系咪？你睇你喺香港好多嘅建制派嘅人眼中，佢都觉得喂唔使咁啊嘛。嗱，大家知道收单做嘢，但一啲所谓嘅中间派嘅人士又好，商界都谂下，喂唔使咁啊嘛。 摆到明老歪，咁你都 屈到咁嘅地步， 报纸广告 系啊，屈到 政府打出第一枪，使唔使啊？咁样系， 但我觉得 系告紧噶啦，戴耀廷占中九子，半只脚已经踏入咗监牢噶啦噃，你仲敢对佢？ 我觉得是摧毁戴耀廷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他已经放生了一个黄之锋，你问我真正要 enjoy 在国际里面的声誉那个，其实我觉得是戴耀廷而不是黄之锋，真正去领导整个刚才讲这几年来发动的社会民间社会，是不是他现在提出一个叫现在我们不是争取民主，我们是反专制，我觉得这个也是共产党现在呢是其中一个呢是 concern 的东西，因为反专制的战线可以很阔的，其实如果风云计划能够成功 overload 到共产党的选举机器，是鼓励多200多人出来参选的话，喂，共产党在区议会里面所控制的议席一定会大幅倒退，因为他没办法调动到这么多铁票嘛，那些幽灵选票啊， 直接挑战过去共产党蛇斋饼种的策略， 还有 大量的民高民资天文数字的金钱是去堆这个蛇斋饼种的、就是、策略方案出来的嘛， 还有以前很简单嘛，我自动当选这么多席，我那些幽灵选票就可以由这区移去这区，或者我点登记都是一样的，是吗？他都可以这么走来走去的。所以呢，当你全部都有人参选的时候呢，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共产党对戴耀廷呢咬牙切齿， 我闹嘢咁都比你想到。 第一，一路想砌冧他的那个大学的教职，是吗？点知港大就真是官僚主义，有官僚主义的好处。 按本子 他要炒人的话，其实他就算李国章夹硬来都好，港大层层关卡那些官僚制度呢，是令到戴耀廷差不多跟他的官司差不多同期，他才可以動到他的。我相信港大现在就谋定而后动，等教等法院判，判完之后还要上诉，上诉到去终审法院，究竟马道立会不会听党指示也都不知道。好啦，到时到后我觉得戴耀廷都55啦， 差不多退休年纪啦， 可以提早退的啦，55到60。我相信他也都心中有数。我成日都讲笑咁讲，我话嗱，第时如果你港大教职冇咗，我哋不如筹一笔钱成立一个民间学院，横掂陈建文啊，将来有好多嘅学者系冇得捞噶啦。咁而家阿许宝强啊、罗永生啊嗰啲啊， 王伟国啊 走埋啦，王伟国走埋，冇得被退休啦。 被退休 吓。咁啊，陈清桥我唔知走咗未啦，系嘛？呢啲曾几何时都喺香港嘅政治运动、社运有影响力嘅人，系嘛？应该有能力，我觉得咁就不如 大家努力去向住啲目標進發，其實得噶。你五十五歲對一個學者嚟講， 係咯， 其實係一個黃金嘅時代嚟嘅。 好好，仲腦袋係非常非常之靈活嘅，仲廿年啊，仲可以係。 所以我就話一定要鬥長命就係咁嘅原因。即係你對住戴耀廷呢類人咧，我覺得係無從入手啊。 嗯， 你兇佢，佢又笑笑口咁樣，係嘛？即係我覺得佢個 character 係好特別嘅人嚟嘅。 佢有啲阿 Martin 嗰種 有，我覺得有嗰種感覺。 喂，大佬，你鬧我漢奸走狗，咦？仲有咩壞得過咧？最壞嘅情況已經係咁啦。咦？咁我哋就豁達面對，我唔會做其他嘢去否定我過去曾經嘅政治參與嘅。你就繼續揼我啦，你會殺咗我咩咁樣？ 同埋佢有啲自嘲，佢嗰琴日話佢自己一隻雞啦， 殺雞儆猴只雞。 我係殺雞儆猴嗰只雞嚟嘅咁樣。咁我就谂起阿李柱明，李柱明系有呢啲咁样嘅，佢个人有咁嘅 character。 系啊，系啊， 因为佢喺民主党党内咧，成日都俾人老屈噶嘛，李柱明啊。咁啊有一次咧，就刘千石辞职事件咧，咁最后尾咧，刘千石又唔肯辞，又唔辞啊嘛，初初又辞啊嘛， 摆咗上台啊， 长服金修订条例里边想一铺晒啊谭耀宗冷啊嘛，咁啊摆咗阿 Martin 上台，就话 Martin 叫佢唔好辞啊嘛，咁实际上当然唔系啦，咁啊。咁當然冚世界係鬧啊李柱明啦，出邊啲輿論即係阻住呢個劉千石殺身成仁咁樣。咁當然係劉千石自己唔辭啦。咁啊李柱明知嘅喎， 係知嘅， 佢知嘅係啊。當時有司徒華就係同阿李柱明咁講，佢話我絕對唔會信劉千石呢個人。但係咧李柱明係冇嘢嘅喎。咁我仲記得嗰日開黨團會議啦，咁啊遲到佢，阿 Martin 遲到，即係俾人鬧到撲街啊嗰招，由朝頭早瘋煙一路鬧到夜晚黑。咁啊 ，Martin 入到嚟之後仲笑笑口咁啊，佢話：，誒、哎，千古罪人嚟啦！咁 自己鬧咗自己先， 自己喺度笑自己喎。 你仲想講啲咩咧？咁 係啦，即係佢準備嗰啲其他人準備嚼佢噶啦嘛。即係所以，我覺得有陣時係呢種係我覺得香港人獨有嘅，係嘅一種一個品種嚟嘅。大陸佬、台灣人都唔會有嘅。即係呢個品種係咩咧？佢有少少即係英式栽培出嚟嘅嗰啲嘅即係幽默感。 嗯。 亦都有宗教信仰，亦都有天主教的信仰，所以很多嘢咧，佢唔會陷入咗中國式嘅文化漲江裏邊，即係 second guess 人哋啊 ，speculate， 即係我哋呢啲就跟佢哋唔同噶啦，其實，但係佢哋呢種咧，我覺得好稀有嘅，其實，即係所以要呢個保育戴耀廷啊，其實。即系唔系就系保护佢， 同埋学习佢哋嘅思考。 系，我觉得系 吓，唔系李天明嗰啲思考方法，系戴耀廷或者李柱明。 好多人唔会归纳戴耀廷有咩政治思想。我相信港独甚至唔系戴耀廷嘅一个选项，呢个好清楚我哋。但系戴耀廷思想系乜嘢咧？我觉得唔系佢嘅政见， 唔系政见。 戴耀廷思想系将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践啊， 执行 呢样嘢，其实喺香港系最缺乏嘅。你想想佔中咁大壇嘢，包括之前嘅所謂呢個商討式民主，喂，其實參加過嗰啲培養嗰啲協助商討嗰啲人啊，都係好大工程嘅喎。其實係我有啲城寨嘅義工係參加過嗰啲，即 係 做協調員噶嘛。佢話俾我哋聽，其實都好大工程嘅喎。 我2005、2006年嗰陣時同何秀蘭搞呢個 Project Civil Referendum， 即係公民 準民間公投。 民間公投，哇！搞廿場到嘅呢個講座，俾嗰啲中學生已經哇，即係或者半條人命啦已經。你諗下佢做嗰個係大幾多倍啊？即係呢個佔中嗰、那個嗰個商討日係大好多倍，同埋佔中真正發生嗰陣時喺2014年嘅。79日是大過台灣的 太陽 花運動，是100倍，你看一看個規模， 個 scale 爭好遠， 不得了。 所以我就話，即係有時，即係我哋成日都笑佢嘅，即係係一個即係段譽式嘅人物嚟嘅，即係個六脈神劍咧，有時 work， 有時又唔 work， 一 work 就打死你嗰啲，但係你又唔知幾時 work。所以如果你係共產黨，大鑊㗎，你嚴陣以待對住佢，你又唔知道佢 work 定唔 work。所以我覺得佔中走漏眼係咁嘅原因嘅，我覺得其實係， 哦， 即係如果你係長毛發動，佢就大約估到佢會去到邊啊嘛。所以我覺得佢慢慢將對戴耀廷嘅政治影響力做一個重新嘅評估，我覺得。所以今次唔係純粹係話廿三條立法咁簡單嘅，我覺得係要消滅戴耀廷嘅政治影響力，將港獨嘅帽子扣咗落去之後咧，個客觀後果就係令到風雲計劃裏邊咧失去咗支持。大家唔敢掂，驚 DQ。嗱，呢個我覺得係佢希望做到嘅一個。當特區政府發咗咁嘅聲明啦，特區政府個聲明就係一個證據啦。 当去到个 DQ 主任嗰时候，喂，戴耀廷是港独嘅，咁你系风云计划里边嘅参选人嘅话，你咪港独咯， 应该都有关联啦。咁 系啦，所以嗱呢、這个要对应嘅，我觉得，慢慢戴耀廷就算唔系因为坐监都好啦，其实佢要将风云计划托孤。俾好多嘅人，唔係托孤俾一個人， 托孤曬，係 托孤俾每一個區裏邊嘅風雲戰士，自己去孭起當區。譬如我係屯門區嘅風雲戰士，我哋呢十個人，我哋就係叫做風雲屯門風雲戰士。以後唔需要再孭住戴耀廷個名噶啦，我覺得。嗱，因為呢個係我覺得要諗多一步或者諗多兩步。你咁樣嘅話咧，你就防止佢一網打盡。我觉得今次 要化整为零啊， 唔系纯粹冲住廿三条立法咁简单而嚟。我觉得而系一铺过一网打尽。 嗯嗯， 如果唔系嘅话，佢点会咁刻意去拉拢呢个民主党？ 嗯嗯， 好多人话，唉，民主党冇得救，但我觉得唔系。民主党公民党嗰条线向建制移啊，定系企翻移翻过嚟而家呢边咧？ 系 公民社会呢边咧？我觉得系好关键。 嗯， 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讲下点解咁关键。 人民超市春日优惠，即日起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买恒河咖喱屋的印度咖喱酱，即送流心芝士猪排一块，每块200克，人参鸡汤39元一罐，雪浓汤一包超底价28元，韩牛汉堡两件60元，还有最新推出产品恒河咖喱屋咖喱鱼蛋，一包8粒，野味又方便，都是卖15元咋。美国厚切西冷12盎司一块33元，巴西春鸡15元一只，炸蟹钳一盒20元，粉角茯苓猪展汤750毫升一包68元。买满300元，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足够两个人食。想知更多特价货品，立即登入 www.25686811.com 睇下啦。